好，欢迎到我他乡周报。讲咗突发新闻就啱录音嗰时讲起嘅。 香港冇咁。 日本喺日本时间7:58好似系，由大阪市中心尼克特就6.1级地震。 即系2.5小时前录音。 即系咁啱呢个翻工时候。 其实太急，其实有咩影响？有咩实际影响都未知。 因为其实睇有人已经有伤亡噶啦。咁就地火車就停曬啦，定係停電啦。而至於喺日本嘅朋友，暫時未有回應開停電嘅關係。 烈度六你話好大又唔係真係算好大，大概斜正 市 中心咧就係窄細啲噶啦。 即係暫時講到頭先話傷個都係傷到個傷個靚妹。 有個靚妹好似比泳池蹦牆砸死咗。心肺停止啊！但系死咗就唔知道，但系心肺停止安排啩，唔敢讲一样嘢。咁就火烛一日。 希望我哋下一次唔使喺度再补充任何嘢啦。 难讲嘅，因为其实即系相比就我咁睇，嗱咁睇画面咧，就冇几廿年前神户嗰次咁严重，但系难讲嘅，因为再咗到日本嗰次，我哋食好多年几年前仲谂住唔好严重，一叫个人哇，不咁大镬啊！ 即系就暂时见到嘅都系啲爆水管啊、火烛嗰啲就。 暂未有海啸，听讲未有，暂时未有海啸报告。 咁啊，再提多少少咯。日本嘅建筑标准咧，如果你跟住个标准，其实系5.5级地震可以承受，其实佢已经系超过咗，即系最高烈度嘅地方系超过咗嘅，所以就算佢冇偷工减料乜乜七七，都系真系会有啲伤亡噶啦，开始。咁就這個睇下我哋下一次需唔需要補充啦，最好真係都係嗰句，最好唔使補充啦。 不過難啲，今次就呢個情況比上中嚴重。好啦，跳呢單新聞下有機會再講啦。我講咗啲動漫界新聞先，先講咗單其實我覺得啲聲優前聲優炒花生，我唔知唔知好想等啦。因為有一 part 咧，異世界人生咧呢 part 太好講，所以我獨立咧執獨立 part 嘅。我啲剩翻來呢啲散件咧。咁都係講小西歡子啦。其實小西歡子而家連即係我諗，而家知道呢個聲優嘅人真係唔多啦。 即係佢係爆呢單新聞嘅時候，我先知道有呢個人。 佢曾經紅過佢喺1996年到2000年之間，其實幾紅下嘅。因為睇翻佢嗰個 Wiki list 係當時真係想接得幾多 job 嘅。 咁就但係佢又突然間即係佢係好突然間走出嚟就話喂有單嘢我要爆。 即係佢係如果我冇睇錯的話，佢個最少佢呢一個 Twitter account 啦，係為咗爆料而開嘅。而且爆完料之後都冇乜經營落去，冇乜繼續用緊落去，真係純粹為咗爆料開咗個 Twitter。 所以佢爆料嗰下其實可以算係一個導火線，即係佢係依家係我去做爆料，逼你哋做回應，所以咧佢跟住唔出聲，其實就叫做都合理嘅。佢 嗱講下爆咩料，首先就爆咗 我覺得你首先要幫啲唔識佢係冇啊，聽到佢佢係邊位先？ 阮少佢啦，佢都 H 動畫阮少爺配音嘅，同埋佢都配大兵太郎幾套作品嘅主角聲優。 即係最主要大家都識嘅都係阿阮少爺邪流丸啦，即係 邪流丸啦， 係啦。 主要佢嘅啫，邪流丸嘅啫。 即係大概嗰個年代啦嚇。 係咯。咁一套因為始終你 HK 動畫就已經唔係話特別多人睇嘅。 因為過咗2000年之後，佢幾乎係冇嘢 出過啦，完全消失。咁咧，嗱，據佢啲爆料咧，就話當時佢發現咗 HK 就冇將佢當時喺電視錄嘅某對白就冇用喺動畫上面，就反而用咗喺遊戲，用一啲周邊產品上面。咁佢咧就走 HK， 佢咧就委託事務所 HK 投訴。咁 HK 就話：喂，就威脅佢，就話叫佢喺動畫嘅喺動畫嘅撈唔落去。 再多機器就做你啦。 然之後咧就真係做咗佢，就揾西村智拉美代替咗佢位。 咁結果就個人都幾乎真係喺個 依幾年佢改做佢好似話考據說啦，好似考咗個師牌。 自稱嘅佢考咗師牌，個原因都係關呢件事嘅。 同埋佢喺2016年又俾一條友喺網上面不斷進人身攻擊，就話佢NHK呃錢住 CK 卡，咁就即係要告人咗佢就。殺水服回款民事告人咗佢誹謗， 係啦，跟住然後其實仲即係頭先講多樣嘢就係原來佢係個佢點解會考律師題，因為佢個幫幫佢嗰個律師咧就冇做，定係死咗啦，跟住就 意外身亡， 跟住就咁啊，我自己嚟啦，我去考， 跟住然後咧，佢就去依家咧，佢就去講翻佢當年咧，就話據稱啦，俾個經理人要求咧去做呢、這個嗰啲叫做營業啦嚇、 啊， 即係啲 旅營業。誒，嗱，據聞啦，據佢講啊，大致上就係話，佢經理人要求佢同大地丙太郎混浴接待啦，唔准着泳衣嗰種。 係。 咁佢拒絕咗。咁之後咧就咁之後咧。 跟住之後先係呢件事，佢嗰個叫做核心定係攞嚟做標靶嘅，就係、是、當呢個經理人 之後帶咗上叫遊醫嘅聲優， 係 掘掘光，掘光就攞，喂遊醫遊醫可能掘掘光又真大喎啲， 係啊，佢係講掘光掘光神，佢冇講到掘光遊醫， 佢就姓掘光的新人，但係問題就係唔通係咪通你刀子咩？ 最麻煩就係之後掘。大地兵牛的幾套作品都是由掘光遊醫做主角的，即是話有十兵衛， 即係點講啊？就因為當年就已經有少少講，就係話佢無啦啦俾人捧紅，即係跟住嗰一個段時間，因為而家就比較容易見到呢個模式，就係、我唔係指咩混浴啊嗰類，我係指個聲優發跡嘅模式啊，突然間爆個新人出嚟，然後就擁佢上主角。咁要佢拱一起就會繼續帶紅帶紙落去啦、啊、即係呢種模式喺十幾年前其實係唔興嘅，一啲都唔興嘅。通常咧真係由低就有啲咩路人甲、月餅啊，跟住就大配角啊，然後就身邊配角啊，又即係一級級慢慢上。 十幾年前情況就開，你咁講咧，2000年左右咧 ，H 又難啲。但如果你話係其他動畫其實開始有啲唔知邊個爆出嚟嘅，開始又猛開猛牛長城又開始。 就係，但係當年係真係好似做其他嘢咁一街街咁上噶嘛。通常你會見佢前面打滾咗幾年啦。 如果你能夠喺短短三四年突然間由一個完全冇人識嘅新人突然間爆紅嘅話咧，通常就啲叫天賦異禀嗰只，即係例如係好似唔係啊，睇下先，穿著輪子穿著輪子嗰只，一出嚟就即係有一就係一出嚟你做主角，通常咧喺嗰個年代即係廿年前左右咧，係基本上就係呢個天才等級嘅。但唔同而家 收唔不時捧見新人，跟住紅得起就佢好彩，紅唔起都係大把。 我形容呢個雞蛋戰法，就將成堆雞抌捧個牆度，咁邊只唔爛咯，咁咪紅咯，嗰只啫嘛。 即係但係當年係好少見嘅，所以當年就已經有人成日就話佢係咪枕星優乜乜七七。即係呢個係圓翻最當年，我哋會聽到有枕星優呢三個詞語出現的時候。 但當時當時最緊要就係掘光角，即係前線無所谷個社長賴咗嘢嘛，性騷擾。 係啊， 總之就係、又多咗一單側面，但係都好明確地講明其實係有啲嘢嘅。 嗱，但呢樣嘢就依單嘢其實就其實重點就是一小西歡子喺講法就係佢呃佢出嚟混浴温泉，但系当时佢拒绝咗嘅。好啦，呢件事知道呢件事嘅人只有佢同佢经理两个，即系话只要佢经理，只要佢唔经理唔出声嘅话，系冇人知真相。个经理人经理话，就算话经理话用嘅，系经理就算话冇，咁得你两个知，咁可能未爆嘅啫。呢样嘢 啦，天知地知口同你拗啦，但系个情况第二就系讲紧。佢點解佢冇乜必要去特登去指明某一個人？ 不過佢有一樣就係、佢其實好巧妙嘅就係、佢話依個前原經理人咧係大過掘光嘅，大過係不過係掘嗰前經理人，仲係掘光由依個藝名係佢幫係依個經理人起嘅，但佢冇暗示嘅喎、哦。好巧妙啊！讀過律師牌，讀過有律師資格嘅係唔同啲啊！好巧妙地，佢冇暗示過掘光有做嘅事，總之話咩啊？呢個前經人係幫掘光改藝名嘅，然後之後大地兵太郎幾套作品都係掘光由於做主角， 係啦，即係 好巧妙啊！ 佢冇直接講佢，總之就係、是、 冇，因為直接指明 冇硬佢， 告硬你啊嘛！ 咁佢對方就算呢件係事實，你都有機會俾人告你誹謗嘅。就問題就佢呢個聲優業界有幾多個？姓掘光，即系点解你行出嚟话姓掘光嘅？你基本上你只系问两个问题啫，到底系五个字定四个字？你答咗呢个问题，你已经答咗成，已经系话咗系边一个人嚟啦。 即系你仲要跟挂大地丙太郎嘅，咁其实你个范围已经越缩越窄。 冇冇夹喎，即系最麻烦就系佢真系答出，佢讲翻就大地丙太郎当初系话，嗱呢个角色系佢度身，系小西欢度身订造嘅，但结果就全部冇晒。嗱，关于小西欢子单嘢咧， NHK 要趕住咧，其實絕對係根本上完全講真，以 NHK 嘅本事，佢要令嘅 ESK 嘅完全消失係完全冇難度嘅。你得罪佢仲有，當我點得罪佢先？依樣嘢真係依樣就冇人講噶啦，依啲嘢 HK 唔會睬你噶啦。當初你點？因為正常嚟講就係、是，如果經事務所問佢你點樣用佢聲帶嘅話咧，一般嚟講 HK 一間公司最唔會咁大反應嘅。佢反應大到就咩？你係咪你係兜你操作工具？你係咪真係屌佢個閪先？即係操作地開我，唔係正常講就係使唔使為咗聲音問一個聲音經事務所喎？唔係佢話聲音經事務所問你啲關於版權問題，而咁大火要講要照佢收要收皮先。 其實應該佢就隱瞞咗一啲點講啊？ 佢做緊咩嘢嘅？ 但係老實講， 呢個我知啦，又係 呢單嘢 好懷疑咯。我覺得呢單嘢所以其實好喺日本以外就係、是、好多聲優西都好多啲八卦西都唔敢炒花生就係、是。一来小西欢子其实有冇乜人识呢个真系，依单嘢好多疑点，跟住太贴就系佢冇事，你死咗。 我觉得就系讲紧，其实佢既然佢自己都熟法律的话，佢应该都知道佢而家呢一刻咁样讲出嚟，要么就其实系已经和解咗，或者系 吹唔涨。 总之又已经系结咗局噶啦，因为如果你喺新闻上边去试图影响法律判断，呢个咁样就真 系 好影响嘅。 系，唔系法律判断，佢就系因为佢呢样嘢。 我就 系 讲紧，如果你掟出嚟变咗新闻啦，就有机会陪审或者系佢应该唔系日本，我唔知呢啲民事会唔会有，应该冇陪审团，应该就法官判嘅啫。如果法官受到新闻影响嘅话咧，有机会会叫做妨碍司法公正。 不过呢样嘢就好似冇新闻，纯粹系叫爆料啫。因为 你咁样爆料都会，你肯定知佢肯定 知。咩最麻烦就咩？成呢单嘢所以孕育接待系冇成功过。因为如果你话成功咗，如果真系有做一只 V 2啦，但你冇成功过，跟住依件事得两个人知道。兩個都唔出聲，就完全冇得講，冇真相可言嘅，除你粒。 即係佢完全根本就係我擺咗個局，你係好，你冇得查咁滯。係 啊， 你硬食嘅，你下即係逼你就係你依家過嚟揾我，搞亂咗件事，佢唔好即係你唔好諗住。 但少少係即係咁講，佢要麼就係、是、放棄經過法律途徑去追索，即係如果有嘢要追索啦嚇，要麼就係件事其實已經完咗，告咗一段落。咁我覺得前者可能性比較高嘅，因為佢呢個好明顯係一個控訴嚟。如果你係和解咗又好，總之傾掂數嘅話咧，就唔會咁樣再控訴出嚟嘅。 唔會，即係我覺得純粹係叫做咩？佢吹唔漲。 即係完全，而且依家講即係講佢衰啲嘅，你猶豫都唔係一線啦。即係你依家講出去咧，即係對佢嘅傷害其實冇咁高。 應該話， 我覺得佢又唔係特登去。 唔係特登，佢會爭猶豫可以理解喎，因為佢有佢少出。我從佢嘅口吻嚟講就係佢好，佢覺得猶豫搶咗佢嘅角色。係。我覺得佢唔妥遊，喂，嗰個遊醫係好正常嘅。 即係其實嗰個位，就算唔係遊醫嘅，換咗田村或者換咗水柱上嚟，佢都會爭佢兩個。 係啊，因為佢重點唔係在於掘出遊醫本身，而係佢認為佢搶咗個角色。係 啦。 而因為佢咁講嘅就係佢冇人用接就係、是、哦，你做咗一樣嘢，我會做一樣嘢，所以搶咗我的角色。係 啦。 即係有嗰句真相係咁，我知道係。唔好低估女人嘅復仇心，佢開始十幾廿年都仲記住。 啱啱望多咗少少，佢係應該係冇錯，應該係啱啱講嘅前者。開咗件事，公開開咗爆牌，等對方嚟同佢丟，即係所以佢而家冇講到好詳細啊入邊啲嘢，因為你一講咗就牌開曬就。 但我覺得正常嚟講係唔應係，除非你有嗰個，除非有咩證有實質證據，唔係佢唔睬你嘅。 同埋 我覺得你點解你公開咗嘅就仲有啲未公開的罪名，大家 HK 當年負責啲人心知肚明。 係 HK 啫，唔係係主 HK 啫。 係咯，同埋小西夫子其實已經講即係好重要嘅，佢自己講曬，你做啲咩料爆，冇料爆啊你。 唔係未知， 佢可能仲代埋唔少。 唔係佢自己會仲代埋唔少，但係出邊嘅人知道嘅其實係好少噶啦。 即係其實重要就係你小西夫子已經唔係呢個聲優界嘅人。對，兩間就係就當然依個純粹就嗱，應該就係破藥中槍嘅，佢完全純粹就咩老娘條氣唔爽，順便燒埋你個膽。 同埋攞下由依做箭靶，或者大家嘅關注度高啲啊！ 係啊，依樣真，佢主要係佢江油依炒花生。如果你唔炒，佢江油鬼理你咩？ 係啦。 咁調翻轉講，就佢俾人話怎聲優都真係唔係第一日，間接證實都唔係第一次噶啦。即係撐再中多呢一槍噶啦，基本上。 係啊，佢反而中槍唔止第一次啦。 即係應該你仲誒佢啲 fans 接受到嘅已經接受到，接受唔到當年 同埋一樣就係中咗咁多槍，佢依然而家佢依然係第一線嘅。你咁話就物啲防彈着曬防彈衣㗎啦。 嚇、啊，咁個問題就係咁，佢的確係有實力嘅。呢個係當年就已經講緊，就算佢真係一日咁樣上位，但係佢依然係有實力，呢、這個大家一目共睹嘅。 好啊，咁依家暫時 hold 住先。咁講下之前報道過嘅。不小心小新聲優小英傑就因為聲音佢話演唔翻小新感覺，就 呢個都係降版的，不過就呢個就自己主動的。 接受咧就小林由美子依、這個嗱，相比成因為其他小英傑就唔係聲大係聲優嚟嘅，但小林由美子就再我印象中我未聽過未配唔係正太聲角色，叫做正太少年係差唔多係清一色依個角色嘅小林由美子，我因為佢冇未配唔係正太角色，我真諗唔起啊！我聽依個名字就已經係佢係正，佢喺正太係。長住是那種嚟嘅， 獅沙邊石其中一個妹咯，即係如果你講唔係正太的， 咁好嘢啊，揾到啊，因為佢係 佢揾到幾得咁啊，十二個咁大把，就幾難記啫， 因為佢真係佢係差唔多就轉，佢有啲佢係差唔多佢。 即係的確，你記佢講佢配音嘅角色，大部分即係配角係有啲會配翻女角嘅，但係比較有印象嘅，通常都係仔嘅多。 係啊，小林唔係差唔多，大家唔係差唔多成日，差唔多呢幾年都轉做正大係啊，佢係。而且佢其實我唔擔心佢嘅，講真出到咁多年咯，啲老闆。同埋配開正太嘅話咧，其實把聲係容易控制啲嘅。 咁同上次講一樣啦。點講？始終係一個點講？聲音比較著重啲嘅角色，佢到底仲有問題就係佢配得好冇用嘅，因為唔係充分條件，係必要條件，但係大家接受嘅充分條件，但係不必唔齊嘅，因為你仲要佢點講？大家可以接受到佢兩隻嘅不同，因為實有唔同噶嘛。即除非佢可以配翻嗰隻聲咁，我又唔係覺，我又唔係好認為佢會咁樣做，亦都唔應該咁樣做。 不過講真，其實之前，不過你而家阿藤井已經換咗做深川智之咯，咁其實一換之後又未似，我都唔係太大問題嘅呢、這個就，而且我依家依個選擇都冇乜問題。 我覺得就係、是、其實大家都、okay. 大家都唔係好在意嘅。 唔係我意嘅，等六月廿九之後啦。好啦，跟住咧就係兩單動聲優偶像團體嘅新聞啦。首先講咗 Web Girl 啦 ，Web Girl 説五年故事將於五年就話宣布收皮啦。據說係因為佢個 producer 離職。 即係都撐咗咁多年啦，真係。 咁咧，阿寬叔咁咧以炒花生為工作嘅。 咁呢次佢係被炒花生嘅，咁呢單嘢傳咗出嚟，即係應該 Web Girl 有咩任何冬瓜豆腐風吹掃動，大家都係揾佢先噶啦。 同埋就算你揾佢啊，寬叔喂豆腐葉喂嗱有啲嗱炒花生對寬叔嚟講，而家唔係一直唔係佢興趣，係佢工作。佢話佢要揾食豆藝術評論員，咪即係炒花生咯。嗱，老你呢啲咁嘅嘢燒到佢大佢唔炒，大佬我食咩啊？ 即係當然，就算唔以炒分身嚟講，之前Web Girl 套動畫佢俾人踢走咗，依家 Web Girl 俾人解曬佢出嚟講兩句都合理噶、 何合理啊？以寬叔嘅性格嚟講就係、是。大佬，呢時候我嘅搶女， 都係我機會嚟啦。 就算嗰個唔係山本富， 係人都會啦， 都係應該係會有講兩句，有啲嘢講下嘅。咁大家都係會過嚟爭兩下興嘅。就算佢唔係山本富， 唔係講真啦，其實一個聲優偶像團體，你五年咗，就算佢話 producer 離開宣傳啦。都差不多噶啦，其實佢嗰、 其實佢嗰個已經係比想象中呢一 team 人，其實我覺得 想要長命噶啦。 即係當初係睇佢撲街，即難聽講，我就真係睇佢撲街，睇佢點撲。但係佢又堅持到落去。 係啊。 但係佢你覺得佢堅持到落去啊？又動畫化咗幾次，諗住佢好可能差有啲嘢嗰陣時咧，又換人啦，新到套半畫又撲咗街啦，跟住而家又解散啦。 即係太遲啦！即係你三滿寬嗰個 Web Girl 嘅形象，大家記住咗你先嚟換動畫，即係動畫版我哋。即係先新翻講過，喂大佬，你真係套新動畫版真係唔得，你推唔到啊！ 因為其實真嘅，你點鬧三本寬都好，其實佢係有啲料到。 因為初代其實有些是有些問題，但整體講其實我覺得他是做到一些事的。 我覺得是其實是個 producer 或者包括後面肯由得他繼續做的公司啦，肯抌時間抌心機落去嘅啫。 同埋你又見，即係你近嚟留意心翻，你聽到 rap girl 係有份唱歌，即係佢哋唔係再係走 rap girl 算，即係佢哋開始有啲嘢走出嚟㗎啦。佢哋 係啦，二世嘅食堂咪佢唱主題曲咯。係 啊， 阿 Main， 但係撈唔太起，個係事實嚟嘅，但係已經好過好多點講啊！真係直接死直咗嘅。已經算是好過啊，所以你話呢個是不是因為關鋪屌咧離職？我覺得真係因為鋪屌離職之後，覺得但覺得撐唔到落去啦。 同埋一樣嘢就係、是、你始終呢個偶像組合咧，如果你獨立出嚟，即係出嚟揾獨立揾食嘅話，其實一定要解散，因為你星洲呢、這個嘅場又開演唱會 kick 卡嘅咧，箍死咗嘅話咧，其實麻煩啲。之後間就係 Love Fly 咁樣，佢你唔計嗰個紅咗啲啊，佢未紅嘅話，你唔解散嘅話，你好難走出嚟嘅。你今日嚟話。佢而家真係叫喺星洲圈咪叫做開始有啲人知啦，激光未有姜沒有啦，永遠愛你田中未海同青山吉林三條七海都有， 三條七海都有， 係奧野香爺同埋高美又比較就差啲，但係其實有七個裏面有成五個四五個算係撈，起碼有人識啦，唔敢話紅啦，撈得起嘅其實算 好嘢。即係起碼你提個名字你記得啦，田中未海嗰啲， 田中未海嗰啲成粒係純粹係 FEO 嘅啫。 三十七號就主要唔關呢檔嘢事， 係嘛？ 係隔離檔， 唔係兼職 Well Girl 嘅。 嗱，講完之後講下另一特力，講下Love Life 啦。又啲所謂社會大熱門事件， 上一次啲延伸嚟噶啦，唔可以叫延伸嘅，因為佢 keep 住都係其實係有班 RT 有啲 NT 喺度不斷咁做嘅，其實係嚟去都嗰扎人嚟嘅啫，理論上個都係嗰一扎人入側面走出嚟嘅，咁大家做今次就點講啊？做到。過咗火咯，有啲嘢點講啊？你難聽講嘅就係你搞陣，有啲嘢係唔夠得嘅，有啲嘢你一做就係點講啊？瞬間你就出事嘅。 係啊，因為你唔係 跟住咩事咧？搶炸彈， 自制炸彈諗住 炸彈空壳， 係 空 壳，就係呢個物理上爆破。 係啦，即係點講啊？呢啲 即係上次我冇講到就係咩咧？係咪放Poppy Epic 嗰次物理嚴上係好似放燈會啊嘛，嗰種咯，成啲得嗰啲喺我哋放咗河流放燈籠儀式，咁又整咗 pop 之外 PP 尾嘅燈籠，然後一路着火，跟住就嚴上物理，呢次爆破物理， 呢次爆破物理，因為你實際上你啲炸彈我理得你抌炮仗都好都會傷到人啦，你唔好即係你搞嘢。 唔係，如果你恐慌嘅話，你就已經出事可以。 應該你其實佢俾人告嗰條叫做威力業務妨害，我好似喺呢度都講都騰緊提過，再提一次啦嚇。威力業務妨害好似好厲害咁，其實就係講緊呢個使用武力嘅方法，武力或將行使武力即係威嚇啦嘅方法去阻礙人哋嘅營業。咁基本上咧，無論就算你個炸彈係瓦彈都好啦，甚至你本人唔出現都好啦，你因為你個炸彈宣言本身就會阻到佢個演唱會。即所以就已經係構成咗威力妨害嘅要件㗎啦，所以而且仲要係喺輸咗大啦啦咁攞出嚟，真係慌死啊！本警察管理唔到嘅。 我所以成日都話啦，你唔好低估現實嘅幾唔合邏輯，你覺得冇可能咧，係真會發生。人係出人嘅事，想係超越你想象。好啦，嗱，講話要講下另一單嘢啦。 咪講翻先，條友仔我記得係好似都係嗰啲高中生啊， 高中生， 廚兒係咁樣，廚兒年代啊嘛， 即係所以咁老實講，你高中年代有諗到咁多嘢咩？講呢啲即係一時衝動搞咁多，因為佢哋班人哋點講仲有一單就係、是、同一班人都係嗰班人，有人上節目啊，定係唔知上乜嘢度接受訪問，就話點解咁點解名啊？點解會咁憎而家團？就話佢咩冇靈魂啊，取代咗 Musa， 大家好容易想像到嗰扎啦。 佢廢話啦。 但係佢又行翻出嚟話翻嚟聽點解會咁樣樣？咁我講啦，到似係你點話？你啲話你啲愛，你對 Musa 嘅愛係咪咁毒啊？到人哋散咗我都未講到咁樣，佢愛係不適當咁宣泄咗出嚟，咁即係你將佢愛對變成對水豚嘅恨， 咁結果就會搞埋咁多嘢咯。 即係你咁樣做，即係 Bill 先唔會多謝你嘅大佬。 不算啦， 即係你諗呢啲 乜狂迷有時你有時我應該咁講就係、是、你了解到就你了解得到嘅話，你就狂迷啦，就是、因為你了解唔到嘛。 即係咁呢個冇乜嘢啦。 好啦，講咗iOS 新嘢啦，唔係 iOS Max 咯 ，iOS 乜未講完，未講完，唔好意思， 仲有啊，仲有料啊， 之前搞坑佢嗰一條，好似 我諗住等埋係啊，當事人喺翻啊，當事人啊，小靜喺日本。我等佢翻嚟先講啦，坑佢該即係 佢健坑咁樣，嗰個友就好似拉咗，唔係。 但而家仲用擺油啊，搞到。唉，多嘴多難，算啦，即係起咗佢算啦。 我覺得之後都會繼續嘅，你只要一日都仲會有。 只要嗰團人仲存在，因為其實嗰團人係越嚟越少嘅。根據佢個，因為我哋由友仔所描述，係越嚟越少人嘅，因為有啲人就放低咗啦，有啲人就咩啦，但係就開始個人數係開始下降。咁但係佢哋，我諗佢哋不斷會搞事嘅啦。不過係撐住佢哋搞嘅，佢哋往後搞事會唔會仲有咁昂居嘅方法去搞咧？咁就唔係好清楚啦。 好啦，講頭先啦，正實佢想講嘅普一信 IMS 就破產保護，即係又重整資產啦。 唔係破產保護，係個流程係先叫呢、這個叫做嗰、那個債務重組，我哋用翻我哋香港嘅用語，債務重組公告。就是上報紙同埋對每佢哋所有嘅債權持有人去出個通告，就係話我現在要做債務重組了。喺若干時間之前，佢要有一個充分有法定時間嘅。若干時間我唔知日本係幾多啦，香港好似唔知一個月兩三個月嘅。呢個時間之內過嚟去丟我哋個債務，要點樣重組？咁如果債務重組成功咗，咁佢就係可以避免破產嘅。咁一個二個就走去嗌破產，其實係錯嘅。 避住， 要我喺度要更正下，因為債務重組成功的話，其實債務重組成功嘅機率係非常之高嘅，因為講緊就係講緊外嘅借。如果個債務重組講緊乜嘢啦？我借你一百萬，如果行過嚟還，嗱一百萬就冇嘅。嗱我分廿年，每年還四萬蚊俾你，你殺唔殺？ 又或者 唔殺，我等破產可能得廿萬俾到你嘅咋？就係、是、咁樣，佢就係即係大資訊就咁樣丟。咁當然另一種方法就係同銀行丟啊嗱，我而家全部加埋爭緊三百萬。你幫我孭曬佢，咁我就慢慢分俾你。咁你又有業務，咁你個本來要外匯，你個本來壞帳又變咗暫時係外帳啫。即係咁去丟。咁其實咧情況就係講緊，如果一間公司係仲賺緊錢的話，佢嘅債務重組通常都係成功嘅。 嗱，講下依間公司拍過咩動畫啦？佢最初嗰套就係《渡河戀之歌》，跟住有幾套啦，的阿拉爾。我传说中的我要成为双马尾， 跟住之后就系 新妹，成阿丁嘅向日葵，剧场版嘅的入嚟啦，跟新魔王啦，跟住 Eddie White 啦，头先仲有 High School 高校篮队，要做嘅新魔法学院早期嘅， 即系都拍过，即系条友拍到一两套，其实系真系好唔错嘅。 应该我就拍过一啲，其实叫做有啲名嘅个名嗌出名嘅作品。 不过就好多都仲系回收成本啊，嗰啲去等佢继续 keep 住温落去。 新公司嚟嘅，得几年啫嘛。 系啊， 咁咧就其实咧前边少温拉翻前边少就已经系有迹象噶啦。半年前咗就已经讲紧佢出唔到粮，就已经系出唔到粮去咩噶啦，咁就撑咗半年就正式做个债务重组。咁其实呢个动作就唔一定系破产，一定要做嘅，因为如果你系注定要破产嘅公司咧，系债务重组系冇用嘅。啱啱讲嘅就系、是、其实讲紧系你如果你 玩破产，好简单，干咗都搞，干咗四五倍啦。 嗰啲叫破咗產嘅啦，係有人買翻佢啲資源，然後咁既然係咁，因為個品牌本身得個資源嚟噶嘛，佢買幾埋啫。呢個冇咁快嘅，即係講緊係如果佢破產咩啊債務重組唔成功就會破產，咁跟住就佢入邊嘅所有資產就會作為佢，因為包括你品牌啊，你甚至入邊啲原畫啊，你啲嘢，如果佢仲喺度的話啦。咁全部都會作為公司嘅資產，第二個佢因為佢製作嘅嘢全部佢都有版權噶嘛，嗰、那個版權都係一個資產嚟嘅，諸如此類啦嚇。 咁佢會賣翻俾個債權持有人，可能邊個行過執翻平貨，呢就係嘅版權，包埋200,000，你唔要，因為到時就真係咁樣夾埋夾錢賣出去。 所以呢種情況之下，就係當啲貨員工知道公司會出現有執大嚟封嘅時候咧，就盡量喺公司攞幾多翻屋企。嘅嗱，呢件事咧。我聽我朋友細細嘅經驗就係，佢公司某一日突然間執大嚟封嘢，跟住佢之前半日就將公司所有啲最珍貴嘅 software 咧封條傻嗰啲嘢咧，全部搬嘢翻屋企，電腦啊，如果你只俾執大嚟一點用嘅話咧，嗰嘢唔都得噶嘛。 最講翻咯，你係啊，嗰度提過少少咯。其實咧，最嘔血嘅地方咧就係、是，你員工啲私人物品如果當下冇執到嘅，冇執走嘅話咧，係會計埋公司資產。 所以講我個 friend 係當時佢回憶就係、是、啊。當時揾個大紙皮箱，佢走嚟搬一走搬將所公司所有搬，因為將公司咪所有搬一走嘅嘢搬曬翻屋企， 咁問題就係個動畫公司大部分資產其實係 就係啲虛無形資產嚟啦。作品啦，作品版權啦， 版權啊嗰類嘢，原畫通常咧，其實現在嘅我所知，其實原畫嗰時都攞出去賣嘅啦。 但係原畫 IP 啊、版權嗰啲嘢，其實都大鑊噶。 我知物理上真有張紙喺度嗰種嘢啊。 但如果你 我啲通常都攞咗去咩？你個中意就見唔少噶啦。 唔緊要，公司電腦已經搬走 啦。電腦呢啲又唔係咁真，總之佢而家就係做債務重組啫。咁如果其實如果呢樣成唔成功，其實好關鍵就係講緊睇下間公司到底係點講係。賺緊錢定蝕緊錢嘅？如果係賺緊錢嘅話，咁就有咁咪有相當條件。嗱，我而家賺緊錢，咁我有個條件，我同佢丟。如果佢係打平嘅，都仲有得傾下嘅。即係話我哋而家點樣往後會點樣可以賺到錢？其實順便睇一睇啊 ，IMS 之前成立之前啊，佢係 AIC 嗰邊嘅人跳出嚟嘅、，AIC 都係負債累累，所以嘅 公司。唔係負債唔緊要，最緊要就係你揾到錢嘅人嚟經營㗎啦。赤字唔緊要嘅，其實喺行裏面嗱，最後一單就係、是、今年我而家仲喺即係喺開咪依刻，我仲未訂機票，仲喺猶豫緊去唔去嘅C+4。 你真係有諗住去㗎？係 啊，因為有想有啲心喐㗎。 你想打啦你？ 係啊，點啊？嗱，講就心喐啫嘛，因為始終即係去緊都擺咗幾萬 yen 㗎，老。 即係擺到明係去跑步遊，順便去嘅啫。 未必㗎，我睇點啦嗱。今次未因為暑假冇跑步啊嘛，我純粹真係嗱講係前上個禮拜就因為琴日C+4放榜啦，咁就大即係咁熟，我啲 Twitter 俾人洗班洗爆曬啦。咁好啦，統計過各個同人即係各大作品嘅細分部。首先繼續擴張勢力就係 Time Moon 就1670升咗成一成左右，跟住藍河咧就由稍跌30個組，東方升咗 ，iMark 略跌，刀劍都略升。也可以略跌，少女戰車新設嘅418 ，Lovely 就由450都升咗少少啦，升咗50多個啦。Tiny Bunny 就升咗4個，黑子籃球跌咗一個。 即係一年兩次嘅解説時間啦，因為呢段嘢咧，其實我覺得係可以錄低佢，每一次都重新講一次，因為講緊係通例嚟嘅。首先你要望呢隻數字嗰陣時候，你首先要記住一樣嘢，呢個數字其實最遲其實係講緊4個月前嘅事，因為這個今次不過今次好似延咗，好似2月中先截咗，先最終截止，但係正常截止係其實2月頭。 即係所以，我哋依家見到嘅 數字，其實 二月頭嘅 唔係二月頭，其實正常嚟講咧，係上年年底的事。 係因為通常， 啲人 先9/3你就決定啦。 通係東礦搣嗰陣時順便報埋名，或者嗰陣時去買嗰陣時去買表，你過完年你就交份表出去㗎啦。 嗱， 即係所以依段時間，如果有啲咩新嘢咧，佢係唔會交耐住㗎，即係有啲新嘅爆紅嘅嘢。 經常性出現就係咩咧？交俾佢一个出嚟嘅另一个太多啦，经次嘅收失少有啦。 所以咧，佢大家睇个数字之前，首先要记住咧嘅呢嚿嘢，去到直至去到下降边，即是7月应该有 8月 啊？应该系7个月左右嘅，我唔系话嗰个有7个月左右嘅，然后我讲半年都绑少咗。 唔系，但系最惨就系咩？根据同有个访问就系、是。即係有個調查，又唔知咩，我唔記得係網上調查定係咩調查就係、是，問同人組就係、是，如果俾多2個月時間你，你會唔會開天窗咧？ 但我都係會開天窗嘅朋友，因為好多人係基本上係唔到最後一個月都唔畫嘅都有。 呢個你截稿日前所講所祈求嗰一日，咪就係你前面發無啦啦花 Q 咗佢嗰一日咯。其實成日講用呢個圖文界名言啊，雖然佢原本嗰句就係講緊你現在祈禱個，你現在嘅係某個人曾經、希望活下來嗰一日，咁佢呢個翻翻嚟同人之後就梗係血同類啦，就講緊即係你。 因為據我所知，我所跟開同人基本未有開工 嘅。如果你係去到 有幾開咗工嘅。有幾一個就話，有一個話，因為出準集編，佢就話加不止一個，仲要開咗工嘅，但係有啲未開工。 我識有人已經畫㗎啦，不過佢唔係畫呢套咁解啫嘛。佢話出，佢唔知中間邊個，即係除非你一年出兩次，真係一年出兩次咁大把咁有限。如果唔係正常咧，如果你用， 起碼今年 one 啦。 你中間其實仲有兩三個，你係做緊嘢。 通常三個今年 one 啦，當今年 one 通常都已經係大都會差唔多走埋㗎啦。而家今年 one 嗱喺呢個表裏面最重要就係、是。唔見藍B，但係嗱，佢因為講緊就係喺私教三嘅時候紅到成點咧，係俾人洗版，咦？突然間好多到係覺得，但係咦？點解突然間冇藍B嘅？ 呢個停嗱清誒講啊，呢個消失仲出現啦，呢、這個又係呢個老坑嚟嘅，其實，但係我從來冇喺呢度，冇喺冇環節講過，所以再講少少。講你如果你先講你出現嗰、那個你小氣政策佢出現啦，出現係通常某個分類出現，尤其是作品名分類出現，就講緊佢嘅人數穩定成長，兼且一個好穩定嘅數字。通常有出現要麼就係好爆紅，要麼就係好穩定長期存在。即係爆紅嘅例子就譬如《烏國內》，不過《烏國內》其實追咗好耐，都隔咗幾年先正式有《烏國內》個分類。 有 Love Line 咁樣，佢而家 keep 住都係400-500之間。 佢即係佢嗰扎個分類有意義，即係另外再有意義出嚟，佢唔再屬於佢原本嘅。因為《少女戰車》，我相信應該係動畫原創，舊男性向動畫原創嗰邊嘅分類嚟嘅。我唔係好肯定啊，唔好意思啊。咁藍 B 咧就講緊佢就係嗰啲突然間好紅，佢出現的時候就已經獨立成咗一個啦嘅例子嚟㗎啦。咁 會分咗係啲男性向遊戲嗰部分咧？ 嗱佢要麼去咗男性向遊戲，大鑊啲可能去咗男 B 嗰邊，唔係去咗男士嗰邊，即是男角咧有機會，我唔係好 sure 啊，因為佢兩個混和嘅現象係非常之 同埋，不過亦都奇怪嘅，因為其實有啲人都懷疑因為似舊年後半年其實真係瘋狂咗，但係依前半年依幾個月時間其實係少咗好多。 幾個月冇咩特別嘢， 冇乜嘢。 佢係過新年嗰下出新衫嘅啲人貨爆咗啫嘛，跟住之後已經冇嘢。 同人即係同人組都唔怪，因為所謂佢繪畫派嘛，你想抽邊個角色就畫咩角色嘛，所以你嗰套嘢紅紅嘅話，睇同人組會畫得噶啦。但係依好正喎，依個。 即係其實依半年佢加嘅角色唔係少嘅，佢多埋佢又復刻咗紅染，咁但係問題就係大家都係畫幾張圖，跟住就 down 咗件事。 都 係 新遊戲啦。讲呢句，即系某个时候，讲同人讲翻同人啦。咁啱啱讲完出现啦，咁消失系咩情况呢？通常一个分类消失，系讲紧嗰个该分类嘅摊数不足一百，长期地，要么就系、是、突然间萎缩到几十都唔到，即系突然间好强烈嘅萎缩。要么就系、是、佢长期都系一百附近。慢慢見佢越來越見跌，咁跌到咁上下，低過100左右，佢就會開始考慮撤銷嗰、那個、那個分類噶啦。咁即係好簡單，好之前好耐之前，咁葉劍都係一個分類嚟。現在嘅啲葉劍好似消入翻咗去男性向遊戲度啦。 或者好簡單就係Hitaria 以前有獨立分類㗎、啊，但而家冇咗啦。 即係嗰啲通常都係呢類咁嘅消失、出現、消失、出現然後消失，通常係作品。而作品因為作品會有起有落，有啲作品如果佢冇燃料冇持續投入咁話，咁佢慢慢就冇人，咁佢就會消失落去。 因為你藍 B 其實講真，你而家大家其實即係個感官飽和咗，因為其實畫嚟畫去，你見嗰啲圖都係咁嘅咯。但問題就係其實冇感覺嘅，你睇到即係佢都係咁嘅啫嘛。你都預咗係啲咁公式化賣 L 啊，或者賣啲殺必死嘅圖。 而家其實 同埋藍 B 個最大問題就係大家都講嘅，呢套嘢其實冇咩特別。即係除咗圖之外冇咩特別噶， 即係大家都開始玩唔到啲叻他可以玩呢套嘢啦。咁我做乜仲係做咩嘢可以玩？ 其實相比其他組，其實係叫穩定，係除咗係time 係誇張地差唔多加咗372個組，多咗超過一成。 太滿啦，好明顯啦，主要關 FGO 字啦、 啊，超過一成啦。但其他嗰啲係好穩定嘅，例如話 IMAX 咁樣，1384少咗1262，少咗但100左右，其實係屬於叫做穩定調整，即係常規地，因為浮嚟浮去啲咧，又嚟拍浮生物咁啲，又嚟又去，依、這個係可以接受嘅調整，即係基本上一成以下嘅調整其實係正常嘅。實有多少少有啲嘢啦，點解同人總唔申請唔到啊？少少 咁啱，知唔知啊？咁啱個取樣偏差就已經可以去喺度啦。你呢個唔超過5%，你都唔需要在意，唔需要在意個分別。咁、啊、其實都係嗰句啦。我睇法就係你其實成件事你都係唔需要太理，唔需要太在乎嘅，因為個 delay 實在太長。到底實際如何？你行落虎穴望一望，你已經其實已經心中有數。即係因為唔使等等咩噶嘛，即係其實真係唔使等等春秋二世。 其實唔使啊，好簡單，你 Bisbee 打轉，跟住你車卡出太數一數，你知 行落虎穴望一望就知啦。 香港冇虎穴啊嘛， 有虎穴咁慘啦。 係咯，得台灣有咋，香港未有㗎。 據說台灣虎穴嘅版中文版同中文版紅人字咧冇修正㗎。阿石偉老師本紅人字喺台灣版冇修正嘅中文啫。 Yeah， 妖真係想去台灣擺版本。好。咁仲有冇咩新聞？ 咁啱啱講 FGO 又講虎躍，我想冷單，唔係冷單唔太關事的。其實唔可以，甚至唔可以叫新聞添啊。其實我有少少葉佩文嘅，不過我照講啦，好得意嘅。因為日本有間嘢叫做呢個陀拉芬啊，即係真係老虎個陀拉。不過嗰間係專幫啲專幫宅男宅女做配對嗰啲。即係嗰啲咁啊，徵婚社啊，徵信社啊，心風禮啲啦，大家知啦，幫幫啲幼仔咁啊，以呢個結婚為前提嘅相識啊，個咩鋪嘅 技巧啦，記得啦。 然後我哋公布第一期數據出嚟，就係同你講啊，如果呢個男性喺呢個中意 FGO 的話咧，咁佢哋又揾到揾呢個配對成功嘅機會咧，係特別高嘅，男女都是。即係佢哋作為一個共同話題，有乜？但係如果個喜好係 love line 嘅話，就會大鑊好多。 因為雖然我覺得係嗰啲麥托明站有時我只叫炒花生啫，純粹只係言上先發，但 係好合理。 普遍其實 love line 全部都唔同歡迎。 唔係咁簡單，好簡單嘅就係講緊你關個好簡單男性向嘅偶像社團，女性比率最低係 love line。不足一成，咁最高係如果你將啲兒童向嗰啲另外放海嘅話咧，最高肯定好明顯就係 M， 唔係講緊西 M， 講緊本家西 M， 因為西 M 嗰邊你係繼續女性向 ，OK， 本家係有三成左右嘅比好，而家現在低咗，原因就好 Q 多啦，唔係喺度分析啦，但係之前是三成幾，而家三成鬆啲。 即係灰姑娘撈唔係少嘅，即係你每邊 本家講緊，唔關雖然本家肯定本家再高少少，再女性 啦，當然啦。 有單係咪有單手遊界新聞啊？ 係非常之大嘅。講埋先，有個講埋，我呢度就其實冇得，純粹就講啲阿媽女人嘅嘢。接鬼唔知睇 FGO， 即係我之前同班女啊傾 face 嗰陣時 ，UB 得啱啱上好耐啦都。傾不自己開心，好簡單就嘛，因為男女都通殺啦嘛，啲嘢咁你去咁啊，你去到呢啲地方，你都仲話人聽你係 love life 嘅， 即係擺到明整部牆話俾你知，你唔係中意 love life 嘅，彈開 啊！即係咁啊，你咁啊，你嘅事啦嚇，即係幾可愛有趣的現象，不過就唔講咁多啦，咁就講翻，其實都係好大嘅新聞， 真係好大呢單嘢。 因為後嘢，我相信我哋要提後續，甚至要出專題。講緊 先講幾句先啦， 第一講少就簡單講就係講緊首先呢個 Shadowverse 一隻CY game 出嘅卡 game。咁啊，我哋之前講，我哋之前都有提過，係咪咁讀嘅到底即係即係 Shadowverse SV 啊？總之係大家聽明㗎啦。 係得啦，嗱，但我啲英文大家都知咁差，我啲英文差都唔係新聞嚟㗎。OK， 咁佢就出咗隻 game， 出咗都幾年㗎啦，其實 兩三年。今年兩週年。 係啱啱兩週年，今日中兩週年係兩週年係年。 咁佢早早好似一年半載咯，一週年後嘅，但係未到都唔係近期嘅事。就中國地區就有呢個代理，我哋上次之前喺 online channel 嗰陣都有提過呢單嘢嘅。咁佢就中國呢個地球服同呢個地球以外服，咁啊出現咗啦。咁我其實我哋唔 fucking care 地球以外嘅事，關我哋咩事啫？即係咪先？即係問題就係咁啦，咁代地球以外服嘅代理就係呢個網易啦，呢個臭名昭彰。不過老實講啦，喺大陸搞 game 嘅有邊度唔臭名昭彰啊 ？Bilibili 已經算最好嗰間嚟㗎啦。即係咁，佢就話要點講？佢就代理啦。咁結果就喺上個禮拜，唔係上個禮拜，好似前幾日添啊。 前一兩日㗎咋？ 係冇一兩日，前幾日。 前幾日就 前幾日出公告就話我記得星期上個禮拜四，因為嗰陣我趕緊稿啊，仆街。星期四嗰陣時就出公告話你聽我哋港澳地區一個中國香港地香港特別行政區，佢真係咁寫噶。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入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真係咁樣寫嘅。老實講，即係你嘅營運權將會轉移到呢個網易手上，咁而嘅你嘅資料，只要喺往後嘅時間，佢會開放轉移資料乜乜七七，咁你去到就往後就會全你港澳地區就歸網易。 如果你港澳地區你要繼續玩嘅，要將資料轉過去網易先。如果唔係咧，你嘅 IP 唔可以再登入Shadowverse。 佢呢個冇寫嘅，冇寫到白嘅，係後屘有人寄信過去問，咁你係咪會封 IP？ 係，好明白地係答咗佢哋聽。佢往後即係嗰個好似六月中啊，係咪六月中啊？唔係八月中，佢完成轉移之後就會關人領事。咁當然你可以選擇唔轉移過去，咁就純粹即係你個轉移係係 opt in 嚟嘅，即是你要主動選擇轉移過去。即係你而家用你嘅有啲用有啲咩卡啊，你個卡組啊，你有啲咩水啊，金幣好似都轉到過去。佢即係卡嘢，總之你個入邊嘅大部分資料佢都會轉到過去嘅。而有啲因為係合作活動，佢哋嗰度冇申請到版權嗰部嘅合作活動，就會消失，佢會補翻少少啫。我覺得你乞衣啦，你 哇真係多謝你，我買都唔止個數。 即係話好簡單，佢有一張一一疾走嘅卡，大家有玩，大家知咩事啦？一日稀事嘅卡，咁我睇佢就係佢拆佢有張女，有張係女，因為佢原版係仔嚟嘅，有張特別版係女嘅，佢就係賠咗好似五十歲是什麼概念呢？合成一張白卡 common 銅卡，看你點解啊？總之最低級嘅要50歲，咁佢就賠翻50歲俾你，即係多亂借啦！即係講緊係講緊乜嘢咧？嗱，我冇特別拆，我即係純粹分解咗我手上多餘的卡，即係超過3張叫多餘啊！我而家手上揸住18萬歲，我要你嗰50歲啦，就嚟。 即係我有幾顆我要去合張50歲嘅卡，好少啊！真係會好少，即係等於依家啦，得啦，要唔要白就抌俾你，你唔打係啊？佢幾百金幣可以開到幾多包啫？你好玩我、啊、你啦！ 仲有啲當初你買啲 skin 啊，佢入邊又有都有啲學咗攞嗰啲啊啲 skin 啊嗰啲嘢，500水晶，水晶係要真係要科水買，科水貨金先有嘅，買嘅水晶佢就退翻500水晶俾你，哇！真係～你試下唔退啊！即係你銷售嘅嘢，我唔告鳩你。即係講緊咧，呢個係你冇辦法，即係呢個唔可以叫賠償，呢個只係叫話叫俾翻你嘅啫。即係 完全好敷衍你，即係佢依下完全諗住，即係話覺得我哋真係對做依樣嘢會對你造成不便，佢即係覺得咦係喎，咁我哋係都要順便俾啲嘢佢㗎啦，是但啦，佢抌啲水晶啊，每樣抌啲俾佢就算數。 咁佢話嗰個轉移乜乜七七，咁雖然咧對網易嚟講咧，其實佢係讓咗唔少步嘅呢部分。嗱，我呢個講翻啦，頭頭先講啊，因為網嘅呢檔嘢本身我就係好討厭佢啦，即係但係我都要佢啦，但係因為對我而家講緊係我試翻為一般嘅嗰啲叫咩代理轉移嘅問題啦嚇，其實新代理係完全冇任何義務去食你舊代理嘅嘢，因為如果我好似我帶住幾廿萬水落去。我相信我拆埋剩翻嗰啲應該有幾廿萬水嘅，我揸住幾廿萬水落去，基本上我去到嗰邊一樣係唔使貨金，即係咁就講緊。但係如果佢係講緊，如果嗱先講 Touchwood 就係我唔會轉過去啦嚇。Touchwood 我要轉過去的話，咁如果佢係唔再有任何資料轉移，其實我好有可能需要貨金，甚或者做啲嘅去回覆翻原本我擁有嘅資源。 咁但係佢就冇咁做，咁對佢嚟講咧，其實係少咗商機嘅。咁但係通常啦，呢啲嗱呢個咁話，我哋嘅轉移代理咧嘅慣例就係講緊，呢啲轉移有人係肯做嘅，即係其實呢個咁啊轉代理就我唔講呢啲其他嘢，我就當轉代理咁簡單啦。因為其實而家你可以視為港澳地區嘅代理，由 CY 直營變成由網易做代理，你冇理佢大陸又如何，日本如何，國際如何。O.K. 就係講香港、澳門呢部分，咁其實係一個同一個代轉移咁樣嘅，咁佢係食咗你原本嗰啲嗰扎，咁當然啦嚇，就係講緊你打個 double 俾我都唔會去，即係你貼錢科水我就會行過嚟同你登入，就咁簡單嘅啫。我呢檔嘢我係好挑憎佢， 即係更加唔好講佢以往嘅往績啦。 佢往績就血跡斑斑啦嚇， 即係啲客服幾咁唔掂啊，啲做佢做啲更新幾咁唔掂，大家知嘅，即係你唔需要去諗佢究竟當嘢係中國定乜嘢，佢本身個代理就已經係唔得。 系啦，即系讲紧系所以佢结合咗两个因素。如果你系玩家，就可能会比较主在乎啱啱我讲嗰扎。佢因为佢网易系讲到明会魔改，佢喺未出之前就已经系魔改紧只 game 嘅。你望过佢个界面，你就知其实系将只 game 魔改得好紧要嘅，即系好多嘢即系佢最核心嚟比赛嗰部分冇喐到嘅，但系啲界面啊，啲咩登入奖啊，啲价钱啊，买嘢啊 ，click 卡嘢嘅，全部都改得好紧要嘅。 更加唔好讲你喺中国上架嘅呢啲游戏，佢肯定系为咗审查会 cut 咗好多嘢，即系你系玩英国版。 唔使肯定系事实。 系 因为佢已经上咗架噶啦，又系喺大陆。即系好简单，你啲着得疏爽啲嗰啲，咪俾人冚 Q 晒咯。 即系之前我哋录音好似都有讲过，即系唔止 FGO 系 E 单都有改噶 ，Shadowverse 好似都有。 Shadowverse 有。 系 ，FGO 都有啦，咁所以就变成就系、是再加上个原因就系、是，其实而家有我发现有好多嘈得大声过我，即系呢啲真正玩紧的玩家嘅就系讲紧一国两制问题，即系呢个大陆因素咯，咁啊，嘉宾 呢个就唔够， 即系因为你将香港拼合去大陆，其实系一个好严重，系一个即系话喺政治上或者意识形态上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嚟嘅。即係好多人都係點啊 ？Hong Kong Lost China 呢啲就唔使講咁多，都係無論你係支持邊方面都好，你都佢呢個動作佢都係你，我諗你都應該會理解點解會有人唔中意呢個動作，就算係純粹歸聘落大陸呢部分咯。因為其實講緊仲有一個技術上好多嘅問題，就係講緊兩地嘅法律係好唔同嘅。即係如果係因為佢哋要簽同一份約。我哋理論上佢哋唔可以同一商品有唔同藥噶嘛，我哋理論上要吞同一份藥，其實係好大問題嘅，佢會引申好多啲法律相關啊、版權相關啊，咁啱啱講到審查相關啊、卡啲卡嘢，佢真好多啲問題，即係佢仲當緊佢有個大家我哋話香港人唔鎖入咗大陸，就大家都唔係新聞嚟噶啦，咁佢就講再仲有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就係講緊應該唔可以嚴重啦，有人咁樣。估呢個真係靠估啫，當佢哋唔講出嚟，你哋係唔可能知道入邊內情嘅。因為講緊因為你咁首先就呢樣嘢要撤銷係幾近不可能嘅事，因為佢唔係講緊一間公司佢內部決定。因為如果你某間公司做咗啲乜嘢，大家嘈佢縮係咁講，對佢嚟講唔係太大問題。但係佢以及呢次呢一刻，無論係 CY 定係某人縮都好，都係都係會變成，即係可能佢哋都係會變成要賠錢俾對面。尤其是網易就肯定唔會射你噶啦，點可能因為有人嘈兩嘢就到咗？佢先話香港代理其實從來都不是個肥肉，就如果佢係獨立運行嘅話，甚至要蝕本嘅啫。好多時香港嘅 online game 都係會蝕本嘅，就係講緊其實香港 server 其實係真係撐唔起嘅，講緊係，所以佢拼合就算唔講咩大中華情結啊乜乜都好啦，喺經濟上面都係好正常嘅事嚟嘅。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咁你睇翻佢而家咁樣攞埋，咁當然啦，佢咁樣攞埋，可能真係會關啲民族情意思嘅事係唔緊要，我唔在乎，因為呢度嘢咁樣啊。問題就係講緊CY 就算上縮，都縮無可縮，你可能要賠一嚿好大下嘅錢，你當初收到幾多，你要賠突嘅。所以佢唔可咁啊，佢縮嘅可能性係非常之低。咁但係問題嘅就係佢就要。 而家就你講，我就開始見有啲抗議啊，乜啊，有人刪卡啊， 即 刻啊， 即係最即係積極啲嘅就係聯署啊，同埋大家去 聯署啊、去信啊、負評啊，啲乜乜七七啊。 即係其實我咧，即係我其實我唔係話講，即係講啲咩，即係我覺得刪卡呢樣嘢咧，其實係即係如果 CY 即係你玩嗰隻 game， 你真係覺得刪卡呢樣嘢真係做出嚟嘅啫，因為刪咗可以合法啊嘛。 唔係唔好意思啊，佢你梗係冇睇曬成段片，我係懷住咁講啊，唔可以叫尊敬嘅，佢咁。辛苦刪咗張卡，你俾我講埋佢，我有排講。你俾我佢嗰度講緊，佢既然咁樣刪得卡，我就最少目擊，我目睹曬佢全程，我係定全部全程睇曬。佢最後邊係合成刪除，合成刪除，令到佢係水刪到係連一張白卡都望冇，得翻四十幾歲。 哦，我因為我冇睇到最後嘅。 係，我係睇到最後，所以我可以答翻呢個問題。佢係真真正正自殺式，咁佢就係講緊佢為免落呢啲咁嘅口實，佢係將啲水，佢係將啲水白消耗曬嘅，佢係冇佢金幣，佢就好似剩翻幾執，又係而家抽爆卡都抽唔到噶啦。總之佢係嗰個account係慘，就係大鑊過你開個新account噶啦，已經係佢係一個四十，我記得好似四十幾萬水，我記得好似佢慘曬之後，四十幾萬水一個咩概念咧？我玩咗兩年，我儲到嘅資源，如果慘曬，差唔多同佢差唔多。但我相信同佢相約啦，我而家手信真係十幾萬水啫。咁但係我有嗰啲我有保底嗰個三張冇產到噶嘛。 即係我覺得佢四十萬水佢係貨咗噶啦，貨咗唔少噶啦。你就 我拆都係四十萬水，又唔見我貨哥。先講我係無貨金，好白，好冇好簡單，我係好少貨。 抽得好， 反正係呢條，反而係隔離嗰條係有貨金嘅。 貨係咯，我都係貨兩單啫。 嚇！啲借兩單借。 少咯，兩單都 兩單少啦，你抽。 我係零啊，先生 ，OK。 抽。 咩？ 唔緊要啦，我哋玩咗幾多唔緊要。總之就係、 是， 其實嗰個影像，我覺得係其實點講？對先如果係真係玩過隻 game， 或者係對當局啦，係真係知道是什麼回事，就係、是、一個就好有可能係由開始玩到而家，或者好早期玩到而家，又或者一個好重貨金嘅玩家嘅控訴，佢就講緊我唔屌你，因為講緊係你冇玩轉噶啦。你日後同你講，佢師奶唔知點解真係咁神，錢啫嘛，我照賠，我縮，你都冇噶啦。你後你個帳號，你個 account 仲已經係大鑊過開個新 account 噶啦，即係已經係個咁嘅嘢喎。佢真係完全放棄咗只 game 噶啦。咁其實一個半個，我覺得攞出嚟作為呢、這個點講啊？我作為一個點講啊？籌碼直情係談判籌碼，我覺得係有力嘅。咁有啲力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呢個係一個絕望嘅條件，你係唔太可能相信佢會有啲咩影響㗎啦。咁啊，咁佢就講緊而家呢一刻，現在做咗最後就講緊網易嗰邊，即係大陸嗰邊就係講緊大部分係講你要嘈，咪同 CY 嘈咯 ，CY 賣咗你嘅。咁啊有人就係講緊你講第一佢就講緊佢驚嘅，其實唔止係蘇話，因為講緊其實食 game 咧玩家唔算太多嘅。因為講緊咧，我哋跟手，我哋已經係見到呢個天天偶像，佢真係咁寫，我咁讀嘅咋，唔好意思，我唔知道，我先講，我唔知嗰張圖係咪改嘅，即、就、係、是、我相信，但係佢我即係總之我見嗰張咁嘅圖啦，同埋呢個艾瑪先啲嗰度SS 係點讀啊？我唔記得啦， 即 係手機 game 啦嘅中文版嘅司藤與若。是見到一個代理是騰訊。 之前是之前啊，騰訊那邊是搞了Mini Line 先嘅 ，Mini Line 嗰 邊 就嗰邊天天偶像係個 icon 係阿譯嚟嘅，即係 Mini Line 嗰個啊。係啦，咁依家就加埋咗Starlight Station 去。 係啊，係講緊同埋咧就仲有啱啱再之前咧就係隻機緣Princess Connecting 嗰隻嘅。第二代是一路都是鎖住了日本以外的地方的，咁佢亦都話佢都提了中文版係會出的，咁到底佢中，但係當初佢估計係中文版係唔係佢自己出，即係講緊係估計啦啫。咁問題現在如果而家就好明朗啦，就好有可能就係講緊其實係呢兩檔或者甚至其他第三隻某個大陸代理咗個中文版。所以佢因為咁嘅情況啊，封 I 日本代理版出去之後封 IB 係好正常、好常見嘅行為。Online game 係經常出現咁嘅情況，因為關個合約事啊。因為代理方要保障佢自己嘅利益，就係講緊我攞咗你個港，我攞咗你個邊度都好啦，我攞咗你大陸代理，但係你依然接受大陸嘅玩家連線過嚟呢度，咁我可能我買咗個版權翻嚟，我係冇任何得著嘅，可能個個都係。我宣傳大家，我知道有隻 game， 跟住去咗度玩你日版，咁我點算？ 咁我要保障我自己，咁我合約條件入邊咧會係真係會喺合約上面寫住我要封你 IP。 即係依件事大話在於咧，因為頭先我哋提到 Millenia 咧，佢唔係 CY 噶，即係表示唔止一間公司可能會跟住 CY 嘅做法。咦？港澳地區人掉出去先。 係講緊地球服同地球以外服。 係啊，地球以外侵略地球啊！依家 即係而家講緊就講緊呢、這個現象，我哋上次 podcast 都提過啦。不過而家再講，就講緊其實就咁話，佢哋兩個分開咗啦。會咁問題就係講緊關嗰、那個關個政策啊、cut卡嘢事嘅，因為服務大陸嘅網絡供應，無論咩服務都好啦，你係個 server 要放大陸，呢個係大陸嘅某條法例嚟嘅。咁即係如果你變成就係好多公司嘅現實就係，如果你入個市場就入去，其實咧我哋係唔 fucking care 嘅。因為咧呢條相關法規咧係唔關我哋香港事，香港即係上一次講嘅嘢，我要再講喺度講一次。日本唔係亞洲，香港唔係中國，中國唔係地球，呢個係現實嚟嘅，呢個係我哋喺個地球運行法則嘅現實嚟嘅。咁問題就係佢現在呢、這個整緊一件事，冇可能就係佢將我哋嘅嘢搬咗過去。呢、這個其實關亦都關往後可能 IMA 都會出現咁嘅情況，可能其他 game 都會跟進嘅情況，甚至係講緊呢兩樣都係講緊 game 唔玩係好痛苦，唔會死嘅。講緊仲有一個問題嘅 iCloud， 當初 iCloud 都係同樣情機同樣情況，係咩貴州雲上公司啊嗰類嘢。如果香港被大喺嗰個情況被大陸化，好習慣地咁樣嘅情況，我哋香港、澳門甚至台灣係有機會被歸併埋咗去大陸，然後我哋嘅資料去曬邊？你 game 你可以話唔玩，你用 iOS， 你有冇可能唔用 iCloud？好簡單嘅啫，仲要係講緊啲資料嚟嘅，係嗰啲係唔係你唔係服務咁簡單，係資料嚟嘅。你啲資料係走唔甩嘅，即係係會有可能會變成牽連甚廣嘅事。就係、是、所以點解我哋有啲真係唔玩 game 嘅人會做得大聲過我哋玩 game， 因為可能我哋玩 game 嘅反而個注目點反而係在於我哋 game 要往後要點啊乜乜七七。但最後一個問題就係講緊咧，你 VPN 嘅問題。因為咧，我 CY game 嗰只機連咧，我都係我都用 VPN 玩緊啦。問題就係講緊嗰邊有一個地方係共鬥嘅系統，係連住算打。我用 VPN 開都打到媽媽聲，因為佢一斷線，我就重新嚟過。 係啊，同埋你依家大家都應該係好大 步。SV 啊，重大嘅問題，佢係一個你唯一做嘅嘢就係對戰，基本上網絡對戰先係只 game 嘅九成，你 95% 都係網絡對戰嚟嘅。你同我講，你要開 VPN， 個 VPN 會斷線，而你好大機會復歸唔翻嘅。 係啊，即係會直接判輸㗎，你直接當。 咁呢個直接判輸，我 master 會跌翻落嚟。 係啊， 係乜 master 唔會跌落嚟啦？我充緊 master 或者充緊 grey master， 咁點算？ 係啊，咁同埋咧，即係大部分人都用緊即係大部分人都用緊免費 VPN 㗎。呢樣嘢個穩定性非常之差。 免費 VPN 個穩定性係差得好緊要嘅。咁就好有機，亦會令到即喺呢只 game 本身會特別嚴重嘅問題，就係講緊，因為好簡單嘅就係你 FGO 連到線，斷線再連過，咪斷線再連過咯，唔使死噶嘛。即係你 IMA 斷線再連過，咪斷線再連過，唔使死。佢你重試到咩？你嚴格嚟講，除咗少少時間損失，冇乜影響。但係呢度入邊係會講緊你直接判輸，你可能就即係個你個分會跌啦，乜乜七七。如果你玩個天梯類嘅物品，你就知道跌分係幾咁大鑊嘅事。 即係你哋天梯啊、輪抽啊呢啲，喂大佬，我打五場嘅咋，我輸一場就係輸一場啊，少啲嘢嘅真係會。 嚇、啊，咁就咁啊，咁啊，所以玩家就會有咁嘅影響啦。咁非玩家就會有個即係中國化、被中國化嘅顧慮。 即係個隱憂係，即係大家一直心入邊對於依樣嘢個隱憂，即係其實唔止依方面嘅，即係你其實好多方面，日本人都會已經將我哋香港嘅視作中國人嚟㗎啦。 咁當然佢係結合咗成個香港被中國化嘅大環境。呢入邊咧就會變成就相當高度政治化，咁就呢個就我諗可能係當初雙方始料未及的事。如果 CY 諗到嘅係唔會咁蠢。 即係 CY， 即係 CY， 如果佢真係上網嘅話咧，佢可能即係中國嗰方面搞影 DC 係真係比香港依邊真係搞得好好多，即係甚至係一啲講當年嘅討論其實都係好多嘅，即係 因為好簡單嘅啫，係咪香港人真係咁厭惡中國咧？你睇南邊咪知咯。啲人咪一樣照玩，你睇少女前線啲人咪一樣照玩，我唔玩啦先講，就咁簡單。其實香港唔係真係咁厭惡大陸嘅嘢噶， 問題就是如果你這樣沒有選擇的情況下被移了過去呢，就真的完全是萬里之際的。咁啊，我知啦，我知啊，佢其實已經係揈咗手，好 Q 落去真係 爆一鐘 啦。我呢其實呢單嘢我哋有機會我唔係呢單嘢咁簡單，我呢個 online game 係差唔多係時候開啦。我而家我哋支票，我而家係準備籌備緊下去。如果所以我知大部分都唔會應我啦。如果有想要講嘅方向啊，我可以去喺我哋 podcast 方物個 channel 論壇下邊嗱留言。 手機移民 嗰個話到底有冇啲乜嘢嘢係想特別想我哋去講嘅？雖然呢單嘢及相關的事，我一定會變成一個主題目噶啦。他 channel 呢一個禮拜就應該差唔多啦。 好啦，咁下禮拜希望新聞唔會咁。好啦，其實仲有一 part 嘅，不如獨立講嘅。 獨立新聞，我哋下一 part 繼續。